あのビルのところで止めてください。 はい。 料金はいくらですか ?1500 円です。 あっという間にまたお別れの時間ですね。 一转眼又该说再见了。それではさようなら。 皆さん、さようなら。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们好，我是童秀英。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五课《拜访》。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5, Besuch。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课学习的内容，请朋友们听一个小对话。Wie viele Personen hat Ihre Familie? Meine Familie hat 3 Personen. Meine Frau, mich und ein Kind. Haben Sie noch Geschwister? Ja, ich habe einen Bruder und eine Schwester. Ist Ihr Bruder schon verheiratet? Nein, er ist ledig. Ist Ihre Frau berufstätig? Ja,Sie ist Sekretärin. 听众朋友们，这个小对话您听懂了吗？请您再听一遍。Wie viele Personen hat Ihre Familie? Meine Familie hat 3 Personen. Meine Frau, mich und ein Kind. Haben Sie noch Geschwister? Ja, ich habe einen Bruder und eine Schwester. Ist Ihr Bruder schon verheiratet? Nein, er ist ledig. Ist Ihre Frau berufstätig? Ja, sie ist Sekretärin. 在新的一课里，我们学习有关拜访的表达方式。现在一位客人到您家里来，您就可以这样把您的客人请进屋。 Bitte kommen Sie herein. 请您进来。 Bitte kommen Sie herein. Bitte kommen Sie herein. 下面您还可以接着说。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Sie gekommen sind. 您来了，我很高兴。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Sie gekommen sind.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Sie gekommen sind. 在这句话里，我们用了一个从句 ,dass Sie gekommen sind. 在德语里，从句里的主语要放在连词的后面。和主语变化的动词要放在从句的最后面。我们再读一遍这个句子。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Sie gekommen sind.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Sie gekommen sind. 客人对主人的邀请要表示感谢时，可以这样说。 Ich danke Ihnen für die Einladung. 感谢您的邀请。 Ich danke Ihnen für die Einladung. Ich danke Ihnen für die Einladung. 在德国到朋友家里去做客，常是给女主人带束鲜花或给男主人带瓶酒。您把鲜花送给女主人时可以这样说。 Darf ich Ihnen die Blumen überreichen? 这是送给您的花。 Darf ich Ihnen die Blumen überreichen? Darf ich Ihnen die Blumen überreichen? 当然，您还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句子来表达同一个意思。 Das ist für Sie. 这是送给您的。 Das ist für Sie. Das ist für Sie. 我们把刚学过的句子试着连起来说一说。 Bitte kommen Sie herein.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Sie gekommen sind. Ich danke Ihnen für die Einladung. Darf ich Ihnen die Blumen überreichen? 下面请您听一个小对话。Guten Tag, Herr Müller. Bitte kommen Sie herein. Guten Tag, Frau Yang.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Sie gekommen sind. Ich danke Ihnen für die Einladung.Das ist für Sie. Danke. 听众朋友们，这个小对话您听懂了吗？请您再听一遍。Guten Tag, Herr Müller. Bitte kommen Sie herein. Guten Tag, Frau Yang. Ich freue mich sehr, dass Sie gekommen sind. Ich danke Ihnen für die Einladung. Das ist für Sie. Danke. 我们把客人让进屋内，让客人坐下。德文是这样说的。 Bitte setzen Sie sich. 您请坐。 Bitte setzen Sie sich. Bitte setzen Sie sich. 不论是主人还是客人经常说不要客气。德语是这样说的。 Machen Sie sich bitte keine Umstände. 请不必客气。 Machen Sie sich bitte keine Umstände. Machen Sie sich bitte keine Umstände. 好客的主人给客人准备了各种饮料。可以这样问客人要些什么。 Was darf ich Ihnen anbieten? Kaffee, Tee oder Saft? 给您来点什么呢？咖啡、茶还是果汁？ Was darf ich Ihnen anbieten? Kaffee, Tee oder Saft? Was darf ich Ihnen anbieten? Kaffee, Tee oder Saft? 客人根据自己的爱好，比如可以这样说。 Ich möchte...Eine Tasse Kaffee. 我想要一杯咖啡。 Ich möchte eine Tasse Kaffee. Ich möchte eine Tasse Kaffee. 当然也可以简单地说要些什么。 Kaffee bitte. 我要咖啡。 Kaffee bitte. Kaffee bitte. 那么如果要茶怎么说呢？ Tee bitte. 我要茶。 Tee bitte.Tee, bitte. 如果您要吸烟，最好得到主人的允许。 Darf ich rauchen? 可以抽烟吗？ Darf ich rauchen? Darf ich rauchen? 一般是这样回答的。 Bitte. 请吧。 Bitte. Bitte. 我们又练习了几个句型，下面请听一个小对话。Was darf ich Ihnen anbieten? Kaffee, Tee oder Saft? Ich möchte eine Tasse Kaffee. Darf ich rauchen? Bitte. 您听懂了吗？再听一遍。Was darf ich Ihnen anbieten? Kaffee, Tee oder Saft? Ich möchte eine Tasse Kaffee. Darf ich rauchen? Bitte. 要离开主人家时，客人可以这样说。 Es war sehr nett bei Ihnen.Aber leider muss ich jetzt gehen. 在您这过得很愉快，可是很抱歉，我得走了。 Es war sehr nett bei Ihnen, aber leider muss ich jetzt gehen. Es war sehr nett bei Ihnen, aber leider muss ich jetzt gehen. 一般主人也会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感谢。 Wir danken Ihnen für Ihren Besuch. 感谢您的来访。 Wir danken Ihnen.Für Ihren Besuch. Wir danken Ihnen für Ihren Besuch. 再见怎么说呢？请听众朋友们听一听。 Auf Wiedersehen. 再见。 Auf Wiedersehen. Auf Wiedersehen. 最后我们来练一下本课出现的几个重要的单词和词组的发音。 Der Besuch, der Besuch. Hereinkommen, hereinkommen. Danken, danken. Die Blume, die Blume. Überreichen, überreichen. Sich setzen, sich setzen.Keine Umstände, keine Umstände. Anbieten, anbieten. Der Kaffee, der Kaffee. Der Tee, der Tee. Der Saft, der Saft. Rauchen, rauchen. Jetzt, jetzt. Auf Wiedersehen.Auf Wiedersehen.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法语三百句，我是彭文娟。 Bonjour les amis, je suis Marc.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课，谈谈怎样打听情况和问路。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10, se renseigner et demander le chemin.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请您先听一段小对话。 Combien de membres y a-t-il dans ta famille, Lucie? Il y a 4 membres dans ma famille, mon père, ma mère, mon frère et moi. Qui est cette petite fille? C'est la fille de mon frère. Ton frère est marié? Oui, il est marié. Quel âge a-t-il? Il a 30 ans. Je peux te demander un renseignement? Oui, s'il te plaît. 听众朋友，您听懂了多少？在这个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关于家庭的一些说法。另外，马克还想跟我打听一件事。打听用法语说就是 demander un renseignement. 正式的说法应该是 Pardon, monsieur,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renseignement? 对不起，先生，我能问您点事儿吗？为了表示礼貌，应先说 pardon 或者 excusez-moi. Pardon, monsieur,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renseignement? Pardon, monsieur,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renseignement? 马克，我从来没有去过巴黎，第一次去会不会迷路呢？ 你学会问了路就行。比如说 ，Pouvez-vous me dire où es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您能告诉我国家图书馆在哪里吗？您只要把这句话中的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换成别的地名，就能造出很多句子。例如 ，Pouvez-vous me dire où est la Tour Eiffel？ 您能告诉我埃菲尔铁塔在哪儿吗？ Pouvez-vous me dire où es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ouvez-vous me dire où es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当别人为您指路时，一般会出现“直着走”“在左边”“在右边”等短语，您千万可别听反了。 Allez tout droi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st dans la deuxième rue à gauche. 您一直往前走， 国家图书馆就在左边第二条街上，往前走 Allée du droit 在左边 à gauche 在右边 à droite Allée du droi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st dans la deuxième rue à gauche Allée du droi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st dans la deuxième rue à gauche 我们还有必要学几个表方位的词组，如远 La rue de Satori est loin d'ici. 萨托里街离这里远吗 ?Loin de 就是离什么地方很远，如离北京很远。Loin de Beijing. La rue de Satori est loin d'ici. La rue de Satori est loin d'ici. 另外还有一个词组，在隔壁，旁边。 Le restaurant est juste à côté de l'hôtel. 饭馆就在旅店隔壁 à côté de 意为在什么什么的隔壁如在咖啡馆隔壁 à côté du café Le restaurant est juste à côté de l'hôtel Le restaurant est juste à côté de l'hôtel 下面咱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说一说 Pardon monsieur,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renseignement Pouvez-vous me dire où es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llez tout droi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st dans la deuxième rue à gauche. La rue de Satori est loin d'ici. Le restaurant est juste à côté de l'hôtel. 咱们再来一遍。 Pardon, monsieur.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renseignement? Pouvez-vous me dire où es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Allez tout droit.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est dans la deuxième rue à gauche. La rue de Sadori est loin d'ici. Le restaurant est juste à côté de l'hôtel. 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在询问情况时，除了问 Pouvez-vous me dire 也可问 Savez-vous Savez-vous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e Monsieur Vincent 您知道樊尚先生的电话号码吗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意思是电话号码 Savez-vous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e Monsieur VincentSavez-vous l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e Monsieur Vincent? Marc, 我在巴黎要想打电话怎么办呢？ 外面有很多公用电话亭，你可以问问别人。Y a-t-il une cabine téléphonique près d'ici? 附近有公用电话亭吗？ Il y a, 意思是有。Près de, 是 loin de 反义词，意思是离什么什么地方很近。 Y a-t-il une cabine téléphonique près d'ici? Y a-t-il une cabine téléphonique près d'ici? 问路或指路时还经常会用到两个短语 par ici, par là. Je dois aller par ici ou par là. 我应该从这边走还是从那边走? Par ici 是从这边 ,par là 是从那边。Je dois 是我应该的意思。 Je dois aller par ici ou par là. Je dois aller par ici ou par là. 直着走我会说了 Allez tout droit. 那么拐弯呢 Tournez. 你给我举个例子好吗 Allez par là et après deux rues, tournez à droite. 从那边走过两条街然后往右拐。Tournez à droite.向右拐 Tournez à gauche 就是向左拐 Allez par là et après deux rues tournez à droite Allez par là et après deux rues tournez à droite